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系浩浩汤汤。咁今晚我哋呢个讲题咧，仍然系继续上个礼拜嘅科幻世界入面嘅电脑与机械人。咁但系咧，其实嗱，电脑同机械人咧就好似两个唔同嘅主题，但系两个当然系密切相关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同電腦係直情就係可以話同一回事啦，啊！但係咧就即係講起上嚟就好聽好多啦，叫人工智能嚇、啊，英文就簡稱咧就 AI 啦，就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啦咁樣樣。咁當然其實所謂人工智能咧，其實主要都係一個電腦。啊、去到一個地步嘅時期，咁佢就哇，可能係好似有人咁樣嘅思想同感情啦。咁、記得咧，其實就上兩個禮拜我哋都探討過，記唔記得啊？一個就係圖林試驗啦、，Turing test 啦，嗱一個咧就中文字房嗰個實驗啦嚇、即係佢純粹係一個嗰、那個係哲學家嚟嘅，其實 John C 係哲學家，但係佢就好即係反對啲人係咁樣 電腦係 啦， 有冇 可能有呢個所謂自我意識咧？佢話你而家就算做到佢幾咁即係先進啊，俾你個感覺咧，好似識同你傾偈對答啊，其實個入面係空噶嘛， 嚇、都係啲機制嚟嘅， 係冇錯啦，都係一個 program 嚟嘅啫嘛，佢都係按 program 做事。咁啊，即係話，正如你同佢捉棋咁，咁你表面上嗱，以前嚟講，哇，同得我捉棋嘅呢個一定係另外一個人啦，因為地球上面最聰明、最聰明嘅即係猩猩啊，都唔識捉棋噶嘛。咁啊，你認為佢好聰明、好聰明嘅，你一隻外犬都唔可以同你捉棋噶嘛。咁所以如果有即係有一個對手同你捉棋，你一個大前提，即係直到大概我諗真係可能係30年前咁上下啦。你個結論一定係，哦，嗰、那個係另一個人啦嚇。因為人雖然我可能嗰個人係坐喺第二間房嘅，咁但今時今日呢個結論一定係即係唔冇保證噶啦，冇保證啦，係嘛？ 我都記得細個嗰陣時咧玩嗰啲電話啦，嗰啲廣告咧，佢就話一定玩得贏嗰啲九個格仔。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叫做 咪玩井咯， 係啊，井字過三關，係啦。原來你一定贏嘅喎，即係佢話你一定唔會贏到我嘅。 啊，係啊，其實嗰個遊戲係一個好著名嘅咧，如果大家小心玩咧，就一定打和嘅。 係啊， 係基本上一定打和嘅，所以冇唔好玩嘅，玩井唔好玩。但係你知道五子棋又唔同啦。五子棋咧。就始終即係通常係一定會分勝負嘅，咁但當然就要睇下你嗰張紙有幾大咯，你個 grid 啊個網格有幾大啦，係嘛？咁但係五子棋咧，當然有啲直情咁擺落去咧，有啲塑膠做嘅，你抌嗰個圓氹掉嘅嘢一行一行咁有個窿窿咁抌落去咧，咁當然佢就好有限嘅，即係嗰個網格咧、哦，有冇玩過嗰啲啊？ 嗰啲炸潛艇嗰啲啊？ 係嘛？叫炸潛艇咩？咁嗰啲五子棋咧，咁但係當然五子棋咧就好出名嘅，因為咧就當年台灣嘅科幻嘅小説作家張繫國咧就寫過一本書叫《棋王》啊嘛，《棋王》咧其實佢就講一個五子棋神童。嗱嗰陣時好得意啊，真係咧鬧雙胞胎嘅，因為大陸嗰當時啱啱改革開放咧，亦都有一個作家叫做阿成咧，佢亦都寫咗一篇小説咧，又叫《棋王》。咁但係佢就中篇嚟嘅，就張繫國嗰篇係長篇嚟嘅。咁但係兩個咧本來就冇拉更嘅，但後嚟咧就竟然俾阿嚴浩啊，如果冇記錯呢個導演咧，就將呢兩本嘅一個大陸一個台灣嘅，本來冇拉更嘅嘅就叫《棋王》嘅兩本小説咧，就夾埋一本。一套電影，入面咧就係有梁家輝、有岑建芬嘅添嘅，其實我極力推薦大家睇下呢套戲噶，你試下上網揾到《棋王》呢套電影嚇，哇！不過扯到好遠，咁但我講咧，即係話以前嚟講咧，能夠同你捉得棋嘅，嗰個一定係人啦，最叻嘅黑猩猩都捉唔到棋啦，但係而家就唔一定啦嘛，咁但係你能唔能夠話，哦咁而即係話同我捉緊棋嘅呢個電腦？就等於一個人咁樣啦，有人嘅高等意識、高等感情啦咁樣。 原來又唔 梗係唔係啦，係嘛？你就算而家捉贏嗰個國際象棋棋王嗰個啊，你都只係當佢一部機器嚟啫嘛，只不過係一部好聰明啦，可以話嚇。但係佢主要個 program 都非常之好嚇，咁所以咧，其實佢捉嘅時期咧，就唔係嗰個 有個人咧 program 有個其實即係話個 program 係預測唔到佢點樣捉嘅，係嘛？佢俾咗啲基本嘅技巧佢，但係到期時咧就嗰個 program 會自己會發揮嘅，而且個 program 唔定止喎，係會學習嘅喎，係嘛？呢個先緊要啊嘛。咁但係始終如果按照 John Sear 咧1980年嗰篇嘅即係文章咧，佢就話：但係咁又點啫？佢都係死物一件。嚇嗱，咁呢個好爭議性啦。 哦，咁我又有個問題調翻轉問喎。咁如果一個人咧捉棋嗰陣時咧，其實係咪我哋都有啲規則噶嘛？即係我哋諗咧，即係 即係要炮一開頭，或者居日要過河咁樣，即係呢啲咁係咪都 program？ 即係我哋都係人嚟教我哋啊嘛。咁我哋好似其實都唔係話真係用一啲咩意識嚟捉棋喎，其實我哋都係靠原則嚟捉棋。 你都可以咁講，咁啊唔係啊，即係你人嘅大腦佢個運算咧，當然有好多都係一個以規則為主，我哋叫 rule base 噶嘛，係嘛？咁但係倒翻轉頭，佢係有 rule base， 唔係表示佢冇意識啊嘛，嚇！但係佢意思就即係話你 rule base 就唔一定有意識，可以有可以冇嘅咁解嚇，即係 John Searle 嘅意思就話，所以你有呢個semantics 咧。就唔係應該話有 syntax 就唔一定等於有 semantics 啊嘛，即係有語義學咧就咪有呢個所謂叫做語死啦！突然間唔記得咗添啊！那個中文咧就 syntax 咧就係叫做語法嚇、語法。語法就唔等於語意啊嘛嚇、你嗰啲語法好叻好叻，但係其實可能你係完全唔懂個語意嘅。咁呢個就係佢中文字房嗰個啊嘛。咁其實講嚟講去咧，就講 AI 呢樣嘢咧，我都講過有強 AI 命題同埋弱 AI 命題啊嘛。弱 AI 命題咧就係話。講真的，我都唔知係 Jeffrey 你個腦，你而家根本你係咪機械人嚟噶嘛？咁但係個問題，你所有嘅表現係，我咪當你係咯，係嘛？咁所以我唔好理佢，我唔需要追究你係咪知道自己存在噶。其實你可能而家你唔係知嘅自己存在噶 ，Jeffrey 係咪啊？咁或者甚至話，其實世界上所有人其實都係機械人嚟嘅，係我唔係。其實點知原來可能我都係啊嚇。咁所以呢個叫弱 AI 命題啊嘛。但係強 AI 命題咧就係即係有一個信念就係話。終有一日我哋能夠建造到一副嘅電腦，佢係知道自己存在嘅。咁當然呢個咧係一個好哲學性嘅，就係你永遠唔知道佢係咪真係知道自己存在噶嘛。正如我唔知道啊 ，Jeffrey， 你係咪真係知道自己存在一樣啊嘛？係嘛？呢個係冇辦法論證嘅問題啊嘛。 啊，知道自己存在啊，唔肯定係咪真，但係會去諗呢樣嘢。 係啊，講真，咁一隻螞蟻知唔知自己存在啊？係嘛？一隻老鼠知唔知自己存在啊？一隻羊知唔知自己存在啊？一隻星星知唔知啊？其實呢樣嘢係人都即係一個好 philosophical， 但係以我哋科學嘅角度嚟講咧，呢個係一個程度上嘅問題，其實就唔係一刀切嘅，係嘛？咁你話一個細菌佢唔知自己存在，咁但係我話一隻星星佢肯定知道自己存在啦，係嘛？咁人類500,000年前知唔知自己存在啊？北京人知唔知自己存在啊？係嘛？所以我就覺得大家講哲學，你唔講進化咧，你就唔好講啦。我都成日講啊，你唔懂進化咧，就唔好講哲學。係嘛？哲學一定離不開進化嘅，但係當然懂咗進化就唔一定懂哲學，因為哲學咧亦都係真係高深過進化論好多嘅，係嘛？咁呢個我哋又拆開咗啦，係嘛？好啦，咁但係我哋講翻 AI 呢個問題咧，咁啊其實喺呢個科幻界咧，探討呢個電腦係咪真係會醒咧？好有趣喎呢個嚇！嗱，當然講機械人故事入面嘅故仔咧，即係好多好多啲故仔咧。有時佢就會側側膊嘅，即係唔多覺咧，佢就冇探討呢個問題嘅。總之佢就話嗰個機械人咧就同人一樣，你分唔到。記唔記得我講過一個就製造個機械人女機械人咁嘅樣啦，就變咗佢仲愛上去，大家結為夫婦咁啦，係嘛？咁其實佢嗰個短故仔係咁講咗就算嘅，佢唔會喺個短故仔入面嚟去探討就話咁係咪即係表示呢個女嘅即係機械人？講真，機械人邊度有男女啊？你中意做不得啦，係嘛？你中意佢做男又得，中意佢做女又得，係中性又得。咁但係總之就話呢個機械人。其實佢係咪真係知道自己存在嘅咧？因為你只不過你個人做咗機械人，因為佢樣嘢係同人係冇分別嘅，於是你就愛上佢咁解。咁佢個故事係冇探討呢樣嘢嘅嚇，因為有好多冇咁嘅野心，即係好多科幻故事係冇呢個野心。但係真真正正我自己我記得嘅咧，就應該都係入到大學嘅時期先至喺圖書館借嚟睇嘅，好似大學一年班，就係20世紀科幻界三大巨頭之一嘅。羅伯特·海恩萊恩亦都係最少人識嘅啦，大家知道克拉克就好多人都識，阿西莫夫好多人都識，咁但 Robert Heinlein 咧就係相對地比較少人識嘅，即係如果唔係發燒友嘅話，咁但係 Heinlein 咧嗰啲小説真係好勁好勁嘅，咁佢就喺1966年啊發表咗一本，即係佢比較晚期嘅啦，對佢嚟講都已經因為早期咧50年代啊，咁但係咧佢1966年發表咗一本咧叫 The Moon Is a HushMistress， 咁呢一個英文名咧就搞到我哋中文翻譯咧就拗曬頭嘅嚇，因為嗰個 mistress 嘅字咧月亮係一個 hush 咧就一個好苛刻，有人譯做嚴峻， 嚴苛 mistress 呢個字咧就考起啦，因為 mistress 呢個字咧即係正如呢個瑞士嗰個山峰都係啫嘛，嗰個即係個Jungfrau咧，其實嗰個 Jung 咧嗰個咧其實 Jungfrau 呢個字咧其實喺呢個即係瑞士文嚟講咧係有兩個解釋嘅，可以解少女，亦都可以解少婦。所以咧，你去瑞士成日都話啊，我去過呢個玉女峰啊，有啲人話玉女峰添喎，唔係喎，嗰個係少婦峰喎，其實兩個都啱。 係嘛？因為 Jungfrau 係又可以兩種解釋啊。咁但係咧，同樣咧 ，mistress 呢個字都考起噶嘛 ？mistress 其實可以解班主任添。我哋以前 headmistress 啊，係嘛？上堂嗰個 mistress 咯，係嘛？我哋咁嘅班主任咯。咁但係 mistress 其實都可以解一個少女，但係都可以解一個少婦，甚至可以解一個情婦啊。mistress 可以解情婦啊 ，wife 咧就係、是。 就係 阿帶啦，係嘛啊？即係證人啦嚇 ，mistress 就係二奶。咁所以 mistress 呢個字咧就拗曬頭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冇人真係走捉住阿 Robert Heinlein 嘅，問佢咩意思。所以我哋中文嘅譯名咧就好多種唔同譯法。但係台灣都知譯咗呢本書啦，即係幾年前譯咗咩咧？叫做怒月啊， 怒 憤怒嘅怒。 哦， 怒月 咁啊。 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即係都仲係怕睇英文嘅咧，你可以睇。台灣嘅中譯本，咁但係我就梗係叫大家唔好啦，係大家學咗咁多年英文就好心睇 嚇。香港有冇譯嘅？ 香港冇譯，係台灣有譯到啫嚇。因為其實香港譯外國嘅科幻係好少好少嘅，因為個市場細啊嘛，啊啲人就唔即係個譯都好嘥功夫噶嘛咁。咁但係咧，其實呢本小説好得意嘅，其實唔係你可以話唔係一本太成功嘅小説啦，因為其實佢有前半部同後半部咧，兩個咧好似唔係太拉更咁樣嘅。但係我最欣賞反而係前半部，佢前半部就係講。未來的人類就在月球上面有個基地啦，就已經係發展咗好耐，有個殖民地啦。咁但係咧，後嚟就個後半部咧，小説咧就係講呢個殖民地同地球咧就係即係差唔多打仗啊，要爭取獨立啊，即係地球就唔俾佢獨立啊咁樣樣啊嚇。咁但係我唔係講嗰個，我係講前半部。前半部咧其實就係講月球基地嗰度咧就係完全係由一個超級電腦嚟去管控曬所有嘢嘅。個其中咧，因為電腦係好先進嘅，所以其實就唔需要點樣人打理嘅，但係只係得一個管理員。嚇、啊，即係係咁以嚟，因為佢自己都可以自我修復啊，乜嘢咁樣樣啊。咁但係點都要有個人睇下，睇住下㗎咁啊。咁佢就講呢個人就係嚟去打理個電腦，前半部我諗最少有三分一啊。但係佢竟然喺打理過程入面咧，咁個電腦識傾偈嘅，啊識傾偈，咁冇乜特別啦。因為好多科幻入面嘅電腦識傾偈啦，係嘛？咁但係傾下傾下，發覺唔對路。咦？呢個電腦嘅講啲嘢咁古怪嘅咧咁。 咁係咪邏輯嘅？合唔合邏輯嘅講啲嘢？ 合邏輯，我哋電腦講啲嘢通常都合邏輯噶啦。但係佢唔係話淨係合邏輯，而係即係佢講下講下咧，佢覺得好似個電腦開始有個人格喺入面啊，有個 personality 啊，出現咗嚟啊，嚇咁樣咧，然後於是佢就有個懷疑啦。咦，個電腦係咪真係已經開始 有意識？ 有意識啦，冇錯啦，有意識咧。醒咗咧咁樣樣啊，咁所以咧佢開頭佢都唔信嘅，因為實在太震驚啦呢樣嘢，太震撼啦。咁但係佢不路同呢個電腦 interact 咧，咁就係先至發覺原來佢真係醒咗。咁但係醒嘅時期咧，咁佢就變咗做一個接生婆啦。當然佢嗰個係男士嚟嘅，嗰、那個即係一個 midwife， 我哋英文叫 midwife。咁佢咧就湊大呢個電腦，即係佢就由佢即係好模糊嘅朦朦朧朧嘅意識開始感到知道自己存在。咁然後就呢個管理員咧，啊就同佢一路去將佢撫養成人，就當然唔係真係去將佢壓片啊，我沖涼啦，冇需要啦，個電腦嚟噶嘛。但係即係講喺對話方面咧，將佢帶大佢。哇！呢一幕真係好精，即係從來科幻小説咧，直到1966年嗱，1966年對大家嚟講，哇，陳年嘅事啦。但係對我嚟講唔係喎，因為我哋講緊科幻小説係19世紀啊嘛。